Lesson 17. 第十七课，哪个队会赢？听录音，然后回答问题。哪个队赢了？ Which team won?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. 爸爸，今天的比赛真激烈。 是啊，太紧张了。 你猜？哪个队会赢？ 我认为意大利队会赢。 我觉得西班牙队会赢。 为什么？ 西班牙队射门好，一定会赢。 意大利队防守好，一定不会输。哪个队赢了？ 都没进球，还是0-0。 那我什么也没耽误。